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什么？ 站着一群男人。 不是，他站着那一群男人吧？那一，哎呀，啊呸！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等会儿。 怎的？ 你说你找谁去？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没准你见了她，你发现她跟我一样呢。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没事儿，再见啊。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嗯嘛，小龙女你在吗？嗯嘛嗯嘛在吗？嗯嘛， 你真的还那么在乎你的前妻吗？ 是啊，我们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吗？嗯啊，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谢谢。嗯，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好的，我把新的街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嗯啊。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杨大侠没问题。嗯啊。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再陪你一会儿？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啊，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啊。再，不对，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将爱情进行到底。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说起与网恋有关的小品啊，除了将爱情进行到底以外，还有一段反映了都市白领之间爱情的小品也很特别，那就是这段由巩汉林和苏妍表演的小品《网络爱情》。这段小品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来自于生活，说的是在同一个办公室里的一对男女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谈起了网恋，而现实中他们的关系却是水火不容的，直到他们约会见面时才发现这一点，于是诸多的矛盾冲突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效果。关于这段小品还有一小趣闻，那就是在2006年这段小品在中央台首演的时候，巩汉林与苏妍在台上表演，台下正对面坐着巩汉林的妻子金珠，巩汉林是在老婆跟前被美女喊猛男的。说到这儿呢，就请您来听一听这段巩汉林苏妍表演的小品《网络爱情》。 金刚石猛男， 紫金花公主，啊！ 我怎么等来的是你？ 我今天怎么撞上了网上黑客？ 你也不看看你的样子，你怎么好意思叫金刚石猛男？ 那你说我应该叫什么猛男？ 胆结石猛男。 你 以